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 Branch Podcast。 你好，我是思成。其实在马来西亚建国以来，国内的政治就基于多元和复杂的社会背景而出现了不少变化。其实我们国家在70年代后就出现了不少的政治版图重组，然后就包括了我们的巫统跟一党在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曾经是有合作过，然后可是在80年代却因为他们的分裂而再次各走各的路。然后到了90年代过后，其实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在97、98、99年就因为金融风暴烈火莫熄，然后由现任人民公正党主席安华所带领的烈火莫熄运动就引发了第一个的政治版图。所以在整个马来西亚政治版图中，我们其实可以明显看到说三股势力在的。这三股势力分别是马来民族主义政治，以伊斯兰党倡导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还有近20多年来安华所倡导的多元政治。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三股势力在过去从308大选到505到509大选的时候，他们一直都是在重组磨合，然后甚至也出现分裂。包括我们知道现在的阿玛纳，就是诚信党，其实是从回教党分裂出来的。所以我们国家的政治基本上就是分分合合，然后曾经结婚过，然后曾经走在一起过，可是到最后却因为理念不同或者是一些利益谈判不拢而再次分开。所以为了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马来西亚政治在509西门成功执政后的一系列变动，我们今天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邱伟龙来上来我们电台谈谈马来西亚政治的三股势力到底是怎样的。欢迎伟龙。 哎，各位大家好啊，我是伟龙。 伟龙啊，我知道你本身其实蛮关注国内的政治版图，包括是说所谓的伊斯兰主义政治、马来民族主义政治，还有是安华所倡导的多元政治，你基本上都有相当关心。所以我想请问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马来民族主义政治、伊斯兰主义政治到底是什么，然后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马来社会中形成一种对抗 啊？好的，对啊，我想现在大概从一个现在马来西亚这个政局的一个发展来谈一谈，就是说我想观察到的是马来西亚这些年来的这个政局发展呢，一直在反映着这个马来政治的变化，还有这个不变。是可能变的是我们可以看到更多马来和这个穆斯林党团越来越多，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再重组和洗牌，也有不同的舆论正在交锋。但是不变的是我们可以看到马来政治有两大的这个元素，就是这个所谓的伊斯兰政治和这个马来民族主义，他们之间呢有竞争也有磨合，也并在牵引着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政治发展。那我们提到所谓的伊斯兰政治或者是马来民族主义，都并不是铁板一块的，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啊，两者之间的光谱呢也是非常广阔的，然后他们之间有交集，也有冲突的地方，他们内部呢也有不同的这个思潮跟这个路线的争辩。当然马来社会里面也不乏左派或者是自由主义者啊，他们当中呢也有不少是引导这个舆论的，而且只是可能在基层势力方面可能是相当的薄弱。那然后如果你提到所谓这个多元政治，我觉得多元政治很在某个程度上来说它谈不上是一个主义啊。我们看到公正党所倡导这个所谓这个多元的一个政党，其实它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不同思潮啊，包括有这个比较相对温和的这个伊斯兰主义的这个色彩，然后有一些比较左派的实力包括前人民党沙乌森阿里的一些，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自由派的马来人，也有一些是比较温和的这个民族主义者在公正党。所以多元其实不是一个主义，它只是很多不同实力在结合在这个公正党也包括这个非穆斯林非马来人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些主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可能是互相有关联的。那刚才提到所谓什么是马来民族主义，那什么又是什么所谓的这个伊斯兰主义这个 Islamist 或者是这个 Malay Nationalist。 那我想今天可能 不大能够仔细去谈这些细节，因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议题啊。那怎么说复杂呢？我不谈那些理论，我是谈一些实际的情况来看的话，好像我们上谈马哈蒂是马来民族主义者，但其实马哈蒂是主张用英文教数理的，哦，很吊诡。然后马哈蒂是世俗的，他可以看得出他的女儿跟太太都没有戴头巾。但马哈蒂曾经在2001年宣布马来西亚是伊斯兰国或者是回教国。那阿宾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啊，相当 moderate 的这个 Islamist movement， 但是阿宾是反对英文教数理的，认为应该用马来文来教数理的，这方面他的立场是比较民族主义的。但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Ikram 啊，这是 Ikram 就是这个伊斯兰友好协会，他也是一个 Islamist， 但是他是支持多元流学校的。那 Isma 也同样是 Islamist， 但是 Isma 却是支持关闭这个华小或者是大米尔小学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Ikram 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加支持多元文化，那但是 Isma 呢是一个比较排他的伊斯兰主义加这个马来民族主义，变成一个比较右倾的组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不同主义的之间的一个交合和磨合，产生不同的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些对一些课题不同的一个看法。那如果要笼统来说，马来民族主义者就是认为说马来人应该主导这个政权，然后马来文化应该是国家的主筹。那伊斯兰主义者呢，则坚持说伊斯兰跟政治是不可分离的，那国家应该贯彻这个伊斯兰价值或者是伊斯兰法律的一个情况。那以前巫统跟伊党的这么多年来的对峙，就是站在说巫统是个马来民族主义者，然后伊党是一个伊斯兰主义的一个对立面。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过后，其实这个对立并不是黑白就说不是这样，就是非黑白对立的齁，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是巫统作为一个马来民族主义政党，它本来是相对世俗的，可是在80年代的时候，为了回应这个伊斯兰复兴运动齁，它也吸纳这个伊斯兰的这个势力，就是包括拉拢当时是这个伊斯兰青年运动阿宾的这个领导人安华加入巫统推行伊斯兰化政策所以巫统也有这个伊斯兰的这个色彩。然后巫统呢也虽然说我们说巫统强调马来人主导，但是其实巫统也愿意跟马来人协商跟非马来人协商，跟这个或者是分享政权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巫统或者是国政领袖有时会提马来西亚民族马哈蒂提的，安华在巫统也提过我们都是一家人，纳吉也提过Satu Malaysia一个马来西亚，所以他们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包容的一面，虽然他们强调马来人应该主导，但是他们不会把其他族群排除在政治实力这个政治的这个主流之内这跟我们现在出现一些比较更右派的组织当然我会提，主要就是这个比如说布嘎萨或者是 ISMA 土族权威组织，或者是ISMA 就是穆斯林联合会，这些可能采取就比巫统更加右倾的一个立场，他们觉得是应该非穆斯林或者非马来人不应该扮演在国家政治扮演更积极的一个角色，所以整个民族主义的那个光谱也是相当的这个广阔。如果我们回去谈到伊斯兰政治方面，就有伊斯兰党嘛。但是如果你观察伊斯兰党的发展，刚才有提到就是说伊斯兰党曾经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曾经有左派的色彩，然后又强调马来民族主义嘛，然后过个巫统也合作过在1970年的时候。然后过后呢强调这个格米宾纳乌拉玛领导的一个伊党。然后过后变成烈火墨西过后提倡这个pass for all, 全民的一党。然后现在呢又回到去跟马来民族主义合作的一个一党。所以还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同样一个时候我们有诚信党诚信党是一党分类出来的那他的主张就更接近安华有人说这个是比较温和的，有人伊斯兰主义或是后伊斯兰 post-Islamism, 或者是所谓的 Muslim Democrat, 他们不是世俗的，他们也觉得伊斯兰应该扮演重要的地位，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伊斯兰政治呢更多元，跟这个民主社会接轨，也更加乐于跟非穆斯林合作的一个情况。所以 我想笼统来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到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出的说，巫统分裂出来曾经有四六行政党、楼道土著团结党和这个斗士党、他们都是选择了走马来民族主义的这个路线，就只有公正党选择了这个不同的道路。那、同样的一党分裂出来的诚信党其实也是一直强调伊斯兰政治，只是可能那个刚才有提到的一些路线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它跟一党还是有竞争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是马来民族主义内部有竞争，伊斯兰政治也是有竞争，但是他们虽然在理念上有竞争，但是在选举的时候他们却是需要互相合作的。这个合作反而是不同理念的才需要合作，同一个理念就不会在同一个阵营啊。所以在西蒙执政的时候，在西蒙就有土著团结党和诚信党啊，然后在反对党，那时候的反对党就有一党跟巫统啊，但是两边都有所谓的伊斯兰政治的实力，两边都有这个马来民族主义的实力，所以朝野都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先谈到这样子。 Okay. 其实我们都知道，一直以来马来民族主义跟伊斯兰主义政治，他们在过去以来都是有竞争，都是有合作的。可是我们知道98年就是烈火墨星运动过后，安华所领导的当时的所谓反对党就提倡多元。刚刚你也说了，多元这个未必是一种主义，反而是一种将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囊括在一起，然后一起去推动他们所要的改革。这样我想请问你，你从你的个人观察说，这一股势力就是所谓的多元啊、民主啊、公平这种公正的那种政治意识形态，其实对马来民族主义跟伊斯兰主义到底起了个什么作用？到底是有好呢，还是有坏，还是两者兼具？ 好，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想可能我可以提到的是一个从马来西亚政治结盟的一个起源，然后再回来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98年的这个多元政治这个浪潮对于过后的这个马来西亚政治起了怎样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可以看得出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社会，我们的这个一向来的这个选举都是有这个选举联盟就是国政能够执政，就是一直以来国政是以同一个标志来竞选有所谓的国政的这个模式，以强调马来人主导但各族可以分享政权的有些人认为这个是可以稳固我们这个多元社会，当然你可以说是有一党独大有些人当家不当权，那是它可以稳定这个多元的这个社会，有些人是这么样的认为。那在野党的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主要是行动党跟伊斯兰党，就为了争取各自为政，然后争取各自特定的选票，所以他们很难集结起来撼倒这个国家的这个国政的这个政权。好，所以反而是1990年出现过这个人政也就是那时候行动党同时跟一党不是行动党跟四六行政党，然后四六行政党也跟一党合作组成两个阵线，但是过后这个阵线不长久了，因为过后四六行政党很快的就回去这个巫统。那反而是1998年这个 Reformasi 的这个 movement 成立了这个替代阵线替阵的这个我觉得影响的这个是相当深远的，因为替阵过后就演变成民联，然后到今天的这个西蒙的一个情况。那他给人民一个替代替政的一个选项，然后也让这个民联执政雪州跟西蒙执政中央的一个根基。那刚才提到说所谓维系西替政还有民联还有过西蒙这股多元政治实力的一个联盟呢有很多除了非穆斯林非马来人或者一些比较大家认为说比较开明比较世俗或者比较自由派的马来人那另外一股力量就是温和的伊斯兰政治力量，是维系整个这个替政和或者是民联或者是西蒙的一个主要的，我觉得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一股力量。然后这股力量主要是来自 Abim 跟 Ikram 如果我们从非政府组织来看的话伊斯兰青年运动跟这个 伊斯兰啊穆斯林友好协会，伊斯兰友好协会，然后他们也分别分散在公正党跟啊这个伊斯兰党，那时候的伊斯兰党，那只是过后伊斯兰党的领导层走向右倾啊，越来越强调这个马来人的这个领导，所以比较开明的就走成立这个诚信党。那在这个情况下说，就是对追求民主的一个过程中，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势力，有比较世俗的，也有比较伊斯兰的一个实力，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但是明年缺乏的是马来民族主义，所以就是虽然说在2008年、2013年拿下几个政权，但却是达不到执政的这个门槛，就只有在上一届大选当然我们不说因为哪届贪污，因为 GST 之类的，但是主要原因就是有马哈蒂的加入有土断党的加入，把马来民族主义的选票拉了进来原本支持的巫统支持这个希望联盟希望联盟可能会失去一部分一党的传统的选票，但却通过拉到这个马来民族主义的这个选票，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温和的伊斯兰主义的这个选票，所以让西盟能够跨过了这个执政的这个门槛，得到足够的马来选票所以那个时候这个执政联盟呢能够执政，就是因为它吸纳了马来社会，或是马来西亚，我是说特别是马来西亚社会各种不同的这个实力在里面。然后你说这种实力是不是追求公平民主自由，那这就很难说，因为你可以是民主的，但未必你是支持自由的所以这个你可以是自由的，或者你可能未必是支持民主的。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复杂的一个情况如果我们回到去以前，就是一些比较世俗的马来人，他们是更乐于支持巫统跟国政，而不支持民联，因为民联里面有伊斯兰党，所以这些人是要求自由的，但他们觉得民主化可能反而会让一些保守的实力更加的膨胀影响了这个整个世俗的这个社会的一个氛围所以我们时常说公平啊民主自由在理想中是这样的，但是在社会的现实说这它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争吵跟这个争议的一个情况。对但需要你回答到问题，或者我们可以继续再谈。 所以我想问， 或者再回到 就是说我们今天就了解到今天就是在国门的政府的体制下，就有是说里面是有两股主要的马来民族主义势力，就是土团党跟巫统，还有另外一股就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就是一党在里面。这样个人去看待，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一党跟巫统其实都是在选区上都是要争夺马来社区上的话语权，所以他们可能在一些选区是重叠，然后有没有发现大家在特定的选区会可能是巫统赢，在另外一些选区可能是一党赢。这样你个人预测，假如来了一届我们接下来可能随时外面传可能随时会有大选，所以在议席谈判上这三股势力就是巫统、土团党跟伊斯兰党，到底要有没有可能在谈判议席上出现分裂，因为他们都是主要是要争夺自身在马来社会上的话语权，所以因为这个因素他们在议席谈判出现分裂，然后甚至在多个议席开打多角战 好，对这个问题我想要如果也是拉回比较远的一个情况来说，我们以前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情况，就是以前是有国政在对民联，或者是在之前就是分别有行动党跟伊斯兰党挑战这个国政，巫统国政就包括巫统、马华跟国大党，还有民政党等等的一个大联盟。那国政模式的时候是假定说巫统代表多数代表马来人华然后马华代表非马华跟行动党这个国大党代表华人跟这个印度人，然后就达到这样的一个联 联盟，然后能够赢到足够的议席，因为你不需要一党的议席，也不需要拉行动党的这个选票啊，这样子一个国政的一个模式。但是国政模式在2008年之后开始式微，因为马华跟行动党的不是行动党，马华跟这国大党的议席变得非常的少啊，然后过后到最后就靠巫统来支撑啊，成为主导的更加主导啊，因为多数国会议员就变成来自巫统，还有其他这个可能是沙拉瓦的一些或者沙巴的一个议席。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巫统不能够再依赖马华跟国大党来拿到足够的一个选票，所以巫统就需要再跟其他人合作来得到足够的选票啊。那个政党就是伊斯兰党啊，所以上一次开始就有这个所谓的 Perpetual Ummah， 然后过后演变成这个国民共识或者是国民这个和谐的一个情况。所以两个政党变成从互相竞争到互相需要。因为你走过去看伊斯兰党他要执政或者是他要当权，他也需要跟别人合作。他以前就跟行动党合作或者是跟公正党合作，通过这样子来扩大了影响力。如果他也现在他不再跟行动党合作了，他也需要找另外一个政治伙伴。这个政治伙伴就是巫统。然后虽然说巫统跟一党都是在争夺马来的人的选票，但是他们的党员啊基层啊是相当明显是有不同的一个意识形态，也有不同的这个支持者，他们的那个是没有重叠的。好，一党的支持者在马来西亚做我们可以看到在特定的一些地方嘛，北马东海岸，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南马是没有影响力是很小的这反而巫统在柔佛州、在彭亨州、在南马的这个实力是还相当雄厚，然后他们的基层也这个巫统可能很多是马来村委会，然后一党是在清真寺活跃，所以他们是没有冲突的在基层方面，然后在竞选的议席方面呢，其实也可以很多时候可以避开的当然在基兰达丁加都有不同的这不同州属就有不同的这个一个情况，但是他们可以避开的情况是比较可以去谈的。那当然很多人就反而是巫统跟图团党就更困难，因为两个都是，因为巫统其实就是图团党就是巫统分裂出来的嘛，所以他要进其中15个国会议席也是从巫统跳槽过来的，所以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选民、他们的基层全部是重叠的，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巫统跟图团党肯定是不可能在同一个联盟合作，肯定就会有面对很大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部分就是来自因为这两个政党无法在同一个联盟里面达到这个分配，所以在接下来的我们都不知道接下来政局会怎样发展，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面对一个困局之一了。对，那我可能要提一提是，我觉得可能我刚刚提到是说所谓马来民族主义还有这个伊斯兰主义，我觉得我如果带回去到西蒙执政的22个月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那时候有制造这个马来人的危机感伊斯兰的这个危机感或者是马来人伊斯兰的危机感，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马来民族主义就变成一股民粹的势力，然后伊斯兰主义也变成这个穆斯林多数主义的 Muslim Majoritarianism， 就是说那时候他们担心外来者争夺本地人的权利，就是华人抢夺了马来人占多数的政治权利，而非穆斯林少数竟然可以领导人口占多数的这个马来人或者是穆斯林，所以他们就集结在捍卫伊斯兰的这个旗帜下，而那个时候巫统跟伊党就已经走在一起了当然有伊斯玛的连线然后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那时候就开始巫统越来越伊斯兰党化，伊斯兰党其实也越来越巫统化伊斯兰党开始讲马来人主导，你可以看他们在这个穆塔玛的时候开始穿马来传统服装，也带 Keris 也带 Tanja 巫统呢也一直在谈 Perpetual Ummah 谈捍卫伊斯兰，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让两党奠定了合作的一个基础。 当然现在政局改变了，这个民粹的这个这个 movement 已经没有了，因为马来人已经主导政权了，就没有消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那股实力还是存在，只是可能没有像以前那样的一个活跃。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说，一党跟巫统的一个合作就在之前已经有奠定了下来。当然现在有土团党的加入，伊斯兰党可能就会有想要左右逢源的一个情况因为巫统可以有那个强大的基层，然后土团党是靠这个之前母一定还有一些威望，现在可能情况给他不一样。然后伊斯兰党是希望通过两方面来加强他们自己的这个胜算跟筹码，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样既然我们都看到国门方面是有这样的问题，这样至于西门方面，因为西门倒台过后其实就基本上就只剩下原本的三个政党，就是行动党、诚信党和公正党，这样他们缺少的那一块就是马来民族主义。所以个人认为接下去西门的路应该要怎样走呢？ 刚才提到这个西门就是缺乏了，当土团党离开了之后缺乏了这个代表马来民族主义的那一块没有这一块，西门是不是能够执政，然后西门应该要如何的回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所谓的鱼与熊掌的一个问题哈，你要执政还是你要坚持某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原则啊？如果我觉得很明显说，根据这些年来这个一些政局的一个发展的说，我们也可以看得出马来民族主义的坚韧性啊。马来民族主义，我觉得在这几年反而让我看得出马来民族主义的这个影响力跟渗透力跟这个实力是比伊斯兰政治更稍微更高一点哈。我们知道我可以看到最近的说维系这个马来民族主义实力的不只是政党还有非政府组织，还有一些所谓的宪法专家、学者、媒体还有所谓我们上所谓的 deep state 但其实也没有很 deep， 就说中文是暗实力嘛，可是暗实力可能不大准确了，因为有些角色我们是很明显知道是谁的还有一些大学的一些讲师，他们都在维系整个马来民族主义的一个这个作为国家政治主流的一个关键。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以前执政的一直以来都是巫统，就算给西门执政领导的也是马哈蒂土团党，一个能够代表马来人，所谓能够代表马来人的政党。然后穆圭丁上台，他也是土著团结党的，所以你有时候不只是你要有这个马来民族主义的一个版图，反而那个联盟是要由马来民族主义主导的才能够突破这种维系马来民族主义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个局限所以安华是很难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安华领导一个多元的政党，然后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派，然后被认为是代表多元政治的一个领导人，是很难突破这些关口的这个所谓 deep state 的这个局限，就算你拿到足够的数目，还是会有人千方百计去阻扰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就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局。说除非你就让马哈蒂回来主导就我们假设如果马哈蒂还有影响力，但是现在是马哈蒂可能影响力不那么大了，就是如果马哈蒂还有影响力，让他回来主导这个，或者是让一个能够捍卫马来人的一个利益的，或者就是说现在之前如果安环要凑足人数，其实就是要拉巫统的人进来所以你一的就是要拉巫统的人进来，不然就是土著团结党的人，不然就是斗士党的人马哈蒂的这个实力进来才可能能够去达到这个执政的一个可能性不然就会相当的困难。所以 这就是一个两难哈，你要还是你要站在希望联盟三个政党，其实这现有的三个政党虽然也有不同，但是他们是相对凝聚力啊比较强啊，然后也比较容易达到共识的这个三个联盟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这三个联盟应该加强这三党的这个联系，然后再从这个基础去跟其他可以合作的这个不同的实力，我觉得你还是要去面对一个事实，你还是需要接受有一定是马来人色彩的一个，而这个是谁，我这个有可能有待再去思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总结来说，就是说，如果希望联盟要执政的话，是要很快找到执政的话，就是需要妥协。啊，还是如果你要坚持一些原则，然后慢慢的去扩大，就是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扩大啊你的基层、你的影响力，然后你要开始去改变人民的思维啊，然后再改变这个政治文化，然后在整个政治氛围改变的时候，你才能够踏上那样的一个人民的思潮的转变，才去执政。这样子的一个政权才是有更强的民意基础，你要推动任何政治改革，你面对的阻力会相对的少，但是你就需要先改变人民的思维，或者你要加强你基层的工作，加强各党的这个组织，还有这个加强这个社会舆论的氛围的改变，所以这个是需要长期的一个工作。 所以刚才伟龙其实有提到，就是说所谓的西盟，其实他现今所面对的问题，其实他不单单是某一个领袖他本身的问题，可是他实际上是反映了整个国家体制上一个我们需要就是说要正视然后去承认的事实。所以如果今天西盟现在有两条路， 一条是走捷径，就是拉拢马来民族主义政党的领袖进来就可以更快速。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走比较长远的路，就是通过教育、通过组织、通过动员，然后经历一系列的工作，你才慢慢一步一脚印，然后在未来开拓更多执政的可能性。可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后 509, 尤其是在我们在三月执政到现在，其实我们马来西亚政治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不确定性，包括说一度传来就是说安华会跟巫统合作，然后巫统又突然要求政治停火，然后传到今天说可能国家会有一个政治，就是一个政治紧急状态或经济紧急状态，这一系列的政局变动。那我想问伟龙，在这种变化莫测、政局和政局版图一直在移动的情况下，其实这三股势力，就是马来民族主义政治势力、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跟多元政治势力，他们其实接下去的路要怎样走呢？ 这几股势力接下来会怎样的演变？我觉得我会把它这个放在追溯回以前到现在的一个转变，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是从马来民族主义的这个变化，这二十年来，或者是从1998年来过后的一个变化我记得以前二十多年搞学院的时候，甚至是说我们有很多捍卫华社的组织，可是我们没有捍卫马来人利益的组织。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巫统强盛，巫统是主导的政党，所以巫统是捍卫马来人权益的，而且是主导这个一党独大的一个局面，所以没有必要有所谓能够维护马来人利益的组织。但是在希望联盟在民联开始执政雪州槟城的时候，然后开始2013年巫统国政失去这个多数这个选票虽然赢得多很多的议席，但是在这个选票是比西盟少当时的民联少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这个马来右倾或者是这个捍卫马来人捍卫伊斯兰的组织的冒起最大的刚才我提到的是巴嘎萨，还有过就是伊斯玛他们都扮演这个捍卫马来人利益的一个先锋。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巫统可能不再强大，巫统也一再分裂 啊，有土团党，然后又有斗士党，然后现在巫统也是很乱这样子。但是马来民族主义的实力没有退却，所以反而巫统的分裂和这个示威，让这些马来所谓的啊非政府组织啦、啊，一些所谓意见领袖啦、啊，一些传教士啊，开始觉得他们有必要站出来捍卫啊马来人的利益，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啊。然后最近我们也看到有一股潮流，有一些马来的年轻人，他们是戴这个探家啊马来人的这个传统的皇冠的这个类似皇冠的这个帽子啊，收集马来剑啊，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情况啊。有这种这股运动是在政党之外的啊，然后还有一个 patriot 啊，这样的一些 movement 啊。也是在捍卫这个马来民族主义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的，在伊斯兰政治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二十多年来也一直有不同的这个变化，伊党本身的变化，刚才也提到从全民伊党，然后到马来人为主的伊党，然后我们过后有三个不同伊斯兰组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几年来我们刚才我提到的维系这个多元政治的两股实的这个一股实力，就是温和的这个伊斯兰主义的这个力量哈 ，Abim Ikram， 或者是 Abim 可能象征人物就有安华，然后 Ikram 有出生 Ikram 的这个马兹里，他们提倡的是一个比较兼容温和的这个伊斯兰的实力啊。然后我觉得接下来这一股温和的伊斯兰实力会怎样的去回应这样的一个政治局面，我觉得也对马来西亚未来的政局可能也会有一定的起着一个相当一股的作用齁、哦、Ikram Abim 的一个所扮演的一个角色。那到目前为止，所以他们我们可以看到这二十年来，这九八年过后，他们都是守在当时的米连，就算一党分裂他们就守在西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这个比较温和的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政治实力是站在西盟，或者是也愿意跟非穆斯林合作的在接下来我相信这股实力应该也会继续留在这样的一个要求改革的一个情况。但是同样的，他们面对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有伊党，然后一方面就面对伊斯兰联合会伊斯玛的攻击他们就说你们是行动党的走狗啦变成自由派啦，无法再捍卫伊斯兰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个穆斯林这个圈子里面，这个伊斯兰政治的这个圈，接下来还会这个斗争还是会存在的。伊党跟神信党，伊斯玛跟伊格兰，还有阿宾之前如何去争夺这个穆斯林的这个主导权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变化，我觉得可以再继续的去观察。 其实马来西亚政治其实在509就是在现在就2020年就是其实是相当诡异，一方面因为我们官兵的疫情，一方面就因为我们政治版图在重组，所以整个马来西亚政局都处在十字路口中。很多时候我们看看国门的模式就是国门执政的模式似乎行得通，可是它好像又行不通，然后过去所谓国政的模式应该已经示威，然后它应该已经失灵，所以它需要寻找新的模式来延续国政以前能够执政马来西亚的情况。然后至于西门在倒台过后，它似乎就一振不起，然后一直以来都没有很好的有个更好的论述，也没有看到他们可以重整自身的势力去回应国门或回应国政的一些论述、一些政策、一些谈话。我们接下去整条马来西亚政局要怎样走，其实好像就是处在一个迷航的方向中，所以我们不知道要怎样去找出我们一般民众。若你关心国内政治的话，其实也不需要一刀切或者是直接就把一个事情就是下定论，反而是需要好好去摸索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他们脉络他的背景到底是发生什么。我们今天很感谢邱伟龙来为我们解说这马来民族主义、伊斯兰主义跟多元政治的一些背景跟脉络。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继续留守本来像 Podcast， 我们接下去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时事课题。谢谢大家， 哎，谢谢大家。